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。FM 1073 ，AM 1026，服务。 好，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夜间天气晴朗，风力有所减弱，气象条件有利于辐射降温。预计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只有12度，天气很凉，外出或晨练的朋友请注意添衣保暖。另外，受不断南下阵风可达6至7级，请提前注意防范。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。今天夜间晴见多云，偏北风2、3级见4级，最低温度12度，最大相对湿度 45%。 明天白天晴见多云，偏北风4级左右，阵风6至7级，最高温度23度，最小相对湿度 15%。 好，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情况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。 日月星辰更迭，难以释怀的是爱与思念。 晚上好，还未进入梦乡的你，这里是今夜思雨时，我是浩洋。又到周末了，经过一周的忙碌，现在的你是不是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，静静的听我给你讲故事呢？在感情的表达方面都是含蓄的，有的会词不达意，有的还会口是心非，而往往在摄入了酒精之后，很多人心里的伪装都会被卸下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酒后吐真言。酒后有人说出秘密，有人坦白内心。那么关于情感，你说过或你听到过什么酒后的真言吗？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。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，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聊通的方式，当然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，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。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，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欧叔的网友。去年到长沙出差，客户请喝酒，我喝多了，在酒店吐了半宿，衣服都没脱就趴床上睡了，半夜里胃烧得难受，起来下楼到24小时便利店买牛奶，回来自己热了喝。在这过程中人逐渐也清醒了，热牛奶喝下去胃也舒服多了。我很少喝酒，作为一个东北人，在外面我跟别人说自己不会喝酒，从来都没人信，只有我身边的好友知道我确实不好这口。不过出门在外，有些场合没办法，就只能硬着头皮跟人喝。说来有些扫兴，应酬的酒局喝多了，我不喜欢讲话，头脑异常清醒，大概是不喜看到人喝多后吹嘘着红光满面的嘴脸，不想自己也变成那样，便有意要自己保持清醒。只是胃里翻江倒海，不过吐一吐倒也没事儿了。因为喝得很少，加上喝多了我还特别清醒，所以好像没醉过。其实一直特别想知道喝醉了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，以及喝酒的人为什么会哭。 我一个同事是山东姑娘，去年到长沙出差时她也在，我们男生挡酒不让她喝，后来聊天她说她其实很能喝，他们山东人喝白酒真的是论碗的，她说那天如果我们不拦着让她喝茶水，她其实能喝倒对面一桌。听完后我真是汗颜呢。山东姑娘说她从来没喝醉过，唯一喝醉一次是大学失恋，那个时候是她自己想喝醉，就一碗接一碗的喝，谁都拦不住，有意放空自己的意识，任由酒精把自己灌醉，喝醉以后又哭又笑，疯疯癫癫的，酒醒后恨不得抽自己两巴掌。从那以后他就再没醉过。我说不是越想把自己灌醉的人反倒越不容易醉吗？他说不是这样，打个比方，有时你失恋了特别伤心，别人劝你别伤心，但其实那会儿你就是想伤心，你失去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，你就是想伤心，凭什么不伤心？所以当你越想去伤心去哭的时候，你便会在那个伤心的情绪里出不来。喝酒也一样，你越想喝醉，不想管自己，放任自己的时候，你便很容易醉，因为在那一刻你对自己不设防了，你不想再去管自己什么样了，那么你就会醉。但是那种感觉很不好，好像世界突然瓦解崩塌，自己却什么也抓不住。原来有人喝醉会哭，是因为伤心过度。我还有个从小玩到大的朋友，他喝醉了也会哭，不过应该不是感情问题，因为他是万年单身的人，平常他是一个特别开朗的人，乐于助人，但是一喝醉了就会抽抽的哭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他哭的时候还特别清醒，问他你哭什么呀，他说他也不知道，可能就是压抑太久情绪释放吧。我想即使那些平日里看上去很开心很逗乐的人，心底也总会压抑难过的事儿吧，只是他们心大不表现出来，以为自己不在意，但当喝醉了的时候，感官不自觉地变得敏感，回忆翻转涌上心头，开心的伤心的交织在一起，那些压抑太久的情绪才化为泪水。原来有人喝醉会哭，就是想哭了。我忽然想起一首特别矫情的诗，好像是北岛的，那时我们有梦，关于文学，关于爱情，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，杯子碰到一起，都是梦破碎的声音。想必还有人喝醉会哭，是因为梦碎了吧。那时我们年轻，吃喝玩乐，穿越世界去旅行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，杯子碰到一起， 全是坠落颤抖的声音。粗略地总结了三种喝醉的人为什么会哭的原因，忽然又想到了第四种，大概就是耍酒疯吧。不过不管怎样都没关系，喝醉了就哭，哭过了还是一条英雄好汉。忽然觉得像我这种喝多了倒头就睡的人，人生实在是好无趣啊。晚上好，还未进入梦乡的你，这里是今夜思雨时，我是浩洋。很多人在感情的表达方面都是含蓄的，有的会词不达意，有的还会口是心非，而往往在摄入了酒精之后， 很多人心里的伪装都会被卸下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酒后吐真言。酒后有人说出秘密，有人坦白内心。那么关于情感，你说过或你听到过什么酒后的真言吗？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。大家如果想要参与节目，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，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，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。当然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，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。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，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朱春燕的网友。没有想过会在这里留下记忆，突然就一片空白，不知道应该用怎样的文字来镌刻，给你的应该是最美好的回忆，最有可能的是最反光的碎片，这样就能在第一时间发现并且捡起。常常想，我们应该怎样去汲取一个人、一段时光，以及人生中所发生的事。时光荏苒，很久之后，我们生活中的很多事儿都被我们遗忘，不知踪迹。所以文字应该是一种不错的记载方式，但是文字在需要的时候又总是显得这么苍白无力，又无奈我文笔的笨拙，所以总是不能完全的表达出内心的感受。现在回想，有些事情在青春里发生的太早了，以至于觉得自己可能无法熬过余下的时光。从第一次遇见你，我热血沸腾开始，我就开始努力地靠近你，了解你，走进你，走进你的生活。我不断地努力，不断地付出，我以为时间会感动你，并且会接纳我，可是我错了。我怎么能试图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呢？我一直忽略了这件事儿，并且你也没有想过让我走进你的生活，这才是最重要的吧。我只是一厢情愿的，因为太过害怕面对，害怕失去，而活在你美丽的误解里，不愿走出来。最后一次分开的时候，是在你的城市，你送我离开，我上车，你返回，没有告别，没有拥抱，因为并没意识到那会是我们最后一次相伴，所以除了不舍，并没有格外珍重。然而没想到至此以后，你我之间再无交集，我是一个人，你是另一个人。决定不再纠缠联系的那晚，也是不知为何如此巧合，下了一整夜的雨。我泪流满面，听了半夜滴滴答答的雨声，至今想起仍然觉得哽咽难言，泪如雨下，一身全湿。做过太多挣扎，最后都放弃了。 或许又不是放弃，因为从来也没有离开，不过是把浓烈之情转为平淡，没有在对的时间相识相知，承受了太多的悲伤与无奈。曾多少个夜晚凌晨，我在流泪，你在安眠，我一遍一遍的思念却无法开口而言，我不知道我该跟你说什么才好，情绪、生活还是思念，怕你都会觉得无聊，想说我想你，但是你并不会想我，我能怎么办呢？可能感情太过深情与浓烈，所以你对他开始熟视无睹，因为熟视无睹，所以越来越淡漠。而我呢，或许是希望的太多，机会全无而心有不甘，我从未感觉如此的疲倦，感情惩罚我必须痛苦难以释怀。再后来对你依然反复惦念心动，却不敢再回头，太怕更多感情的投入，朝思暮想的期盼，心无所寄的煎熬，所以即使是惦念的悲戚，也不敢再折回去继续下去。之前的回忆太多了，它浸染了我的生活，无时无刻不再提醒刺痛着我，想到之前以及我侵入的那些感情，也是能把自己痛得快要窒息，但是有什么用呢？我只不过是相对于你的一阵风，吹过了就过了，而你对于我不是，这感情太沉重也太特别，让我不知道如何表达，它应该像是平淡生活里的刺扎进身体里，不管你躲避与否，它都会时不时的刺痛一下，提醒着你。其实一开始很多事情就明知道它是错的还要去做了，因为我觉得这不再是简单的犯错，是我的选择，而现在我不知道该如何继续选择，因为现在有的全是生活与自我灵魂的空洞，我的整个生活都被毁了。我想责备你，却没有太多理由，也于心不忍。我清楚自己这种困境，也从未有过这种困境，这困境太无情，我无法更靠近也无法脱离。都说时间可以解救一切，我觉得其实不是，时间从来不能起任何作用，只有自己能解救自己，而我也只能通过时间里的忙忙碌碌来抵挡蜂拥而至的悲伤难过。我斥责自己，厌恶自己，奋力地想去忘记，不过这种失无所失的感触和疼痛要控制起来仍是相当的困难，因为我忘了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很多事情往往你越是反抗，一切就会更加猛烈地向你袭来，让你恍惚不断，无法找到内心的自己，所以往往是努力地想尝试好起来，结果又是崩溃。后来我才渐渐明白，或许我是在等这件事情在我心里过去，或者彻底过不去。不知道是不是我太过偏执，但是我一直都觉得什么事情总是自己尝试了才会有意义，不管是要走的路，要看的风景，还是要爱的人，只要努力的靠近，努力的站过去，即使结果不如意，也一定是无悔于心。但是现在我觉得自己的爱是极端的，是痛苦的，一种病态的爱，

今天夜间晴间多云，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，最低温度12度，最大相对湿度45%。明天白天晴间多云，偏北风四级左右，阵风6至7级，最高温度23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5%。好，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情况。 分享，碰触交流，用声音爱你。FM107.3，AM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，每天22点，今夜思雨时。 晚上好，还未进入梦乡的你，这里是今夜思雨时，我是浩洋。又到周末了，经过了一周的忙碌，现在的你是不是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，静静地听我给你讲故事呢？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，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。很多人在感情的表达方面都是含蓄的，有的会词不达意，有的还会口是心非，而往往在摄入了一些酒精之后，许多人心里的伪装都会被卸下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酒后吐真言。酒后有人说出秘密，有人坦白内心，那么关于情感，你说过或你听到过什么酒后的真言吗？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。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，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，您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，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。当然，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，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。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，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戴峰的网友。现在能喝的姑娘太多了，不是天生酒量好，而是怕喝醉了没人陪。那为什么要喝酒呢？因为遇不到可以吐露心事的人，只好在酒桌上疯狂撒野，看似是宣泄治愈，实际上是在掩饰难过。毕竟喝多了，做什么都看起来那么的合情合理。喝完了，吐光了，倒在床上才能睡得着，每次都想这么不醒过来，太害怕睁开眼一个人的落寞涌来，褪去了假面，就这么赤裸着，却要不到一个需要的拥抱。现在遇到在一起喝酒吃饭的人容易，可想要遇见爱你了解你的人几乎不奢望，所以后来就选择嘴上说着顺其自然，继续忍受着单身带来的孤独无助。为什么不快乐？是因为渴望被爱，却找不到那个契合的人。一段最舒服的恋情，是话不用说完你就懂，做什么都刚好，能自如地拿捏好分寸，也不用刻意装什么，喜怒哀乐都不用藏起来。这种实在是太难了，我们一直都不愿意醉，只是还没等到那个可以带我们回家的人，没有等到那个让自己卸下伪装的人。对不喜欢的才千杯不醉，对喜欢的人不战而败。 这是一个从酒桌上追到现在男朋友的姑娘说的。这个姑娘一直很独来独往，不怎么爱说话，来了酒局就是一直喝酒，偶尔会参与几次游戏。前天和之前一样，她照旧坐在了老位置，点了平时常喝的酒。朋友带了不认识的人过来，她抬眼看了一下，又望着舞池发呆了。过往的人看她漂亮都要和她喝酒，她也不拒绝，一杯一杯又一杯，喝到那些人觉得没劲就识趣地走开了。她的奇怪举止引起了朋友带来的一个男生的注意，问了问她朋友一些话，就坐到她身边去，但是什么也不说。两个人眼神相撞的时候，他就笑了笑。他帮他拿酒，但是不陪他喝，还很仔细地为他擦掉滴在衣服上的冰水。两人简单说了一两句话，姑娘说，我待会儿喝多了，你送我回去吧。他说好，然后把倒在怀里的姑娘抱着送上了车，自己坐在她左边拉着她的手。在车上姑娘一下子放松了，她感觉在她怀里能卸下所有的防备。姑娘跟她说，我不想做你喝不倒的哥们儿，只想做你喝一杯就上头的女朋友。于是两个人很霸气地确定了关系。之后两人都说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当时坐在一起的时候感觉很舒适，一点也没有初见的尴尬，谈不上特别喜欢，但是是能坦诚相见的那种吸引。有的人说不上多么的与众不同，但就是忍不住会喜欢，谁也没办法替代。看电影《和沙漠的五百天》的时候，不明白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为什么对视一笑，简简单单聊了几句话就能爱得这么火热。现在才明白，当你遇见能跟你在同一频道让你放下防备的人，你会不顾一切的爱上，生怕一个不勇敢就会错过。这种一见钟情就像蔡健雅的《红色高跟鞋》里唱的，对你的感觉强烈，却又不太了解，只凭直觉，像窝在被子里的舒服。对呀，和适合的人谈恋爱，就像是躺进被子里那样的温暖。一个好的恋人的拥抱就像被一床好的被子包裹，是能帮你舒缓疲惫和给你幸福感的，让你在想做真实的自己的时候能有个归属感。 形容你最贴切， 晚上好，还未进入梦乡的你，这里是今夜思雨时，我是浩洋。很多人在感情的表达方面都是含蓄的，有的会词不达意，有的还会口是心非，而往往在摄入了酒精之后，很多人心里的伪装都会被卸下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酒后吐真言。酒后有人说出秘密，有人坦白内心。那么关于情感，你说过或你听到过什么酒后真言吗？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。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，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，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，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。当然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，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。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，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顾虚的网友。如果现在的我们不能够在一起，那更应该给彼此空间，而不是互相缠绕，最后心生怨念。我给慕斯的最后一句话是他在机场被我送行的时候，我即将离开他，开始自己的生活。我和他在一起两年半，他总是像个长不大的孩子，而我总是等不到他长大。刚认识慕斯的时候是新生入校，我接待的他，一个有点可爱的学弟，很阳光也很热情，没有稚嫩不成熟的俗气，反而有点空灵的活泼。慕斯笑起来有两个特别好看的酒窝和一口很白的牙齿。我最爱问他，你用的是什么牙膏？他总是咧嘴一笑说，学姐，亲一口就知道了。那时候我就知道，他只是个大男孩，而我曾经最爱这一点。人和人相遇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，我们就因为这一点交集结下了缘分。与此后的两年本没有什么来往，却在我大学失恋那一天又突然续写了故事。和男朋友分手那几天，我天天怼在学生街的烧烤店里买醉，有时候喝多了会忍不住大哭，要多丢人有多丢人。有一个晚上我遇到了慕斯，他咧着嘴和我说，学姐，好久不见啊。和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一样，他咧着嘴和我说，学姐，好久不见啊。和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一样，他的酒窝 还是那么好看，牙齿还是那么白，不过染了栗色的头发，整个人显得更朝气了。嗯，要不要陪我喝一杯？好啊，还没感谢学姐当年帮忙带路的恩情呢。我和慕斯喝到凌晨3点钟，被准备歇业的老板赶了出去。两个人都还没有醉倒，我们边聊天边从学校后门的狗洞钻了进去，在操场上大笑着唱歌，只是笑着笑着我突然又哭了出来。我好不甘心啊，慕斯，我像一株被踩断的杂草，呆愣地躺在草丛里等着自己灭亡。这段我坚持了2年的异地恋狠狠地踩了我一脚，根本不顾我的死活。我始终深陷在过去美好的瞬间，而无法接受他残忍的离开。当你是个孩子的时候，那天慕斯和我说，要不我陪你报复他好不好？好。不过第二天我清醒过来的时候，就放弃了这个念头。慕斯的出现让我知道，我要的不是报复，只是对不甘心的宣泄。他是个孩子，他教会了我一个孩子会怎么看待这个世界，也教会了我更美好的对待自己的生活。只可惜我也还没成年，所以总是照顾不好他，照顾不好我们。和慕斯在一起的大学生活很开心，他会占座，会陪我去上课，会去食堂为我排队，会照顾生病的我。如果我们能够一直在这么单纯的环境里生活，那就好了。大四实习的时候，我被分配到了广州，最后决定留在那里工作，而他还有1年才能毕业。异地恋之间的异地，总是有一段难以逾越的横沟。慕斯像个缺乏安全感的孩子，开始质疑我。他有时候会一天打10几个电话，只为了确认我真的是在公司上班。他对于我没有选择考研一直耿耿于怀。当初我说工作不顺利的话就回校，两个人还能继续在一起，他认为我违背誓言。他开始抱怨我是为了离开上一段恋情才和他开始，如今只想抛弃他。可是陪我度过大四的那个慕斯真的很好，好到我已经爱上他，好到我害怕他会离开我，好到我不敢表达出自己过于汹涌的感情，而不停抑制着所有的情绪。我不会遇到第二个慕斯，所以才不敢像第一次爱的那么汹涌。我想让这场爱情细水长流，想要绵绵不绝，而不是就波澜壮阔一次。我想要和慕斯一起长大，在一起变老。慕斯大四实习的时候也来了广州， 那时候我的工作已经稳定了，于是一起在外面租了个小房子。他依旧像读书时候那样，是个大男孩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住在一起之后，两个人的矛盾反而激化了。慕斯越来越爱问我当初到底为什么和他在一起，他会时不时突然问一句前任的事情。我也越来越没有耐心，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明，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否决。他不相信我，不肯相信我。我们终究抵不过稚嫩的恋情带来的伤害，于是我选择分开。和慕斯分手之前，正好有一个机会可以调离广州公司到上海去。我拖拖拉拉地考虑了半个月，还是狠下心报了这个名额。临行那天，慕斯来机场送我，他红着眼睛抱了抱我，我说对不起。我认识慕斯那么久，从来没见他哭过。我知道他爱我，只是还没有学会怎么去爱，而我也一样。我到上海了，慕斯。要照顾好自己。有个事儿，我还没有和你说，别告诉我，行吗？慕斯，我不想和你分开。慕斯，我们都要长大，我等你来找我。如果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和彼此共度一生，先放开对方，互相冷静一下是好事。爱情是经不起质疑和纠缠的，不信任总有一天会打垮深情，会让所有的爱都变成怨，会让我们失去现主。我非要放开慕斯的手，是因为我爱他，我相信他会长大，会变得勇敢自信，而我也要在这期间摆脱过去，给他留一个完整的自己。如果现在的我们不能在一起，没有关系，我总会等到你的。这里是今夜思雨时，晚安。 来，你是情，我 太不容易，我钟情呀你钟意，你不抛爱我不弃。